间，很多人宁愿选择相信万物是进化而来的，对，他们相信进化论。所谓进化论，就是谈到万物是由低等的生物，甚至是由单细胞的微生物慢慢进化而成今天复杂的生物，包括人类本身。为什么很多人宁愿选择相信进化论呢？甚至在学校里，这个理论都当着教科书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呢？对了，正像圣经所论及一般，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睁眼不看事实？我们读出圣经诗篇十篇第四节，诗篇十篇第四节，恶人傲慢自高，不寻求上帝，他们一切想法不过是没有上帝。对了，正像经文指出，今天很多人他们高傲自大，他们宁愿选择相信没有一位上帝，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要相信有一位上帝，根本不想去相信有一位上帝存在，有位创造主存在。正如欧洲一个工业家对他手下的一些雇员说，即使上帝亲自吩咐我改变生活方式，我也不会这样做，我喜欢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很多人选择不要承认有位造物主，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妨碍到他们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然而另一方面，圣经的自比者跟其中的人物，他们都曾经谈论过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因此今天我就选择这个很适合的讲题，欣赏上帝所造的奇妙万物。对了，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论及这一点。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高天宣扬上帝的荣耀，穹苍诉说他双手的作为。对，圣经谈到天上万象，我们的天空，我们的宇宙，都能够默默地宣扬诉说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就从天空说起，我们宇宙，我们天空怎样证明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首先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小小的星系，我们叫做太阳系。也许我们看看太阳系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看看这张照片。太阳系，说太阳系是由一颗太阳跟九颗行星组成，所以太阳我们称为是第一张照片。恒星，恒星是不会动的星，会发出亮光，然后有九颗行星环绕着太阳，这个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太阳星。然而太阳系是处于另一个更大的星系里面，我们称为银河系。好，我们看看银河系，太阳系跟银河系的位置。对了，你看到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位置，只是一点嘛，那只是一点罢了。然而，在这个太阳银河系里，有一千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不是一千颗，一千万、一千亿、一千亿颗恒星。那一千亿有多少个零？我也算不清楚，那总之很多个零就是了。所以在银河系里面 有一千亿颗恒星，所以当晚上你举头望向那个明朗的天空，你所看到的星星就在这个太阳系里的恒星发出亮光。那么这个整个太阳系啊，不断在旋转，不止行星在旋转，整个太阳系也在旋转，然后整个银河系也在旋转。而在宇宙中有一千亿个像这样的银河系，像这样的行星有超过一千亿颗，而这些星系也不断在旋转。所以像这样庞大的星体在天空不断的旋转运作，却不会互相的碰撞，彼此有自己的轨道，换句话说，他们是非常有组织的，虽然庞大复杂，却非常有组织。不但有组织，而且他们有一些自然法则在运作，让他们能够环绕着自己的轨道，这不会的旋转，不会碰撞在一起。因此既然有组织，就是要有个组织者，既然有法则，也是要有一个立法者。因此这点就帮助我们看出，我们的宇宙是被创造而来，是有一位立法者、组织者，就是我们伟大的造物主。好，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缩小一点，我们来到太阳。所以太阳跟地球的位置，我们说是恰到好处。正如一个科学家这样评论说，地球半径，对不起，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比例，这本书他说到这个比例只要跟现有的情况稍微不同，只要地球离太阳近5%，大约41年前就已经出现严重的温室效应。另外一方面，只要地球离太阳远1%，大约21年前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冰川作用。那么是谁把太阳的位置安放的恰到好处，直到它能够给人类足够的光、能、热？当然就是那位伟大的造物主。因此这一切帮助我们看出，有一个充满智慧伟大的造物主。好，现在我们再把眼光拉近一点，到我们的地球这个美丽的行星。很多科学家把这个行星比喻作是一粒蓝宝石一样的美丽。那在我们太阳系里面，我们的地球是一粒很美丽的星球。而圣经则把地球，圣经一个作者在希伯来书3:4，把地球比作是一件物质一样，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我们读出这个经文，希伯来书3:4，希伯来书3:4，任何房屋都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对了，一间房屋，我们说有屋顶、有围墙，给居住在里面很好的保护。在一间屋子里面也有各种的设备，例如有水的系统、有空调系统、有排污系统，而且在屋子里面也有足够的食物，让他们储藏足够食物。地球也一样，地球有大气层保护着人类，还有在地球里面有各种的系统，自然系统，例如水的循环系统、氧气、二氧化碳的循环系统，这 这些系统都能够照应整个地球的生物。那么在地球里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食物供给人类享用，甚至有很多植物可以作为人类的草药。所以这一切帮助我们看出地球是经过精心设计给人类居住的一个行星，一个星体。难怪这里有一个科学家他这样评论说，我们越探究太空就越意识到地球是与众不同的行星，是太阳系中的伊甸园，也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所以从地球的被创造已经帮助我们看出有一位伟大跟深深爱做人类的造物主，他把地球设计的适合我们居住，而且我们可以居住的很舒畅在地球上面。因此这一切帮助我们也证明着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那么这些证据我们已经确立了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他应该推使我们更进一步去认识他，认识他有什么特质，他有什么旨意。所以现在我们会去研究一下万物怎样反映出造物主的特质。当然上帝所创造的生物有亿万种，我们如果一一要研究一生也研究不完，所以我们只研究一种仙人掌。好，我们看看这仙人掌。哦，这是我家种的仙人掌。我有一天跟一个弟兄去传道的时候，就曾经见过这样一种仙人掌，既然长了两尺高，两层楼的高度，一只仙人掌一直上去竟然够长了两层楼的高度。在这个 Blinkit Yaya 传道时候看见一颗这样仙人掌。那现在我要谈的是美国巨型仙人掌，不是这种仙人掌，是另一种不同类的仙人掌。我们再看一看一下美国巨型仙人掌长得怎样。这就是美国巨型仙人掌。这种仙人掌生长在美洲的沙漠，它可以高达50尺，也就是5层楼的高度，然后它可以重达10吨，其中1/5是水分来的。好，你想象一下，假如人类所创造的所建造的一座塔楼5层楼高，要将接近十吨的水从底层抽到最高一楼，需要有什么设备？需要2立方，不是方，那2立方很大马力的方，然后2立方必须24小时轮流操作才会烧掉，要轮流操作才可以把水从底层抽到5层楼的高度去。我们所认识的人类所造出来这个棒是要能源电力去推动，你会发出潮声噪声，但是上帝所制造所创造的仙人掌不必棒，很安静，却能够把水从下面抽到5层楼高的高度。你从中认识到上帝什么特质呢？好，我们看看圣经讲论及上帝的一个特质，在耶利米书10:12。耶利米书10:12， 上帝凭能力创造大地，凭智慧建立世界，凭辨识力展开高天。请求这里说到上帝凭能力，凭他的力量创造了大地，所以仙人掌也能够彰显上帝的力量，帮助我们看出上帝的力量一旦发挥出来，可以发挥到恰到好处，可以刚柔并重。好，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力量从仙人掌，我们在认识上帝第二项特质，记载在《生命记》32章第4节。好，我们翻开《生命记》32章第4节。生命记32章第4节，他是磐石，所做的完美无瑕，所行的尽都公正。他是信实的上帝，大公无私，又正义又正直。所以这也论及上帝的印象特质，造物主的印象特质，那便是公正。仙人掌也能够显出上帝的公正。当仙人掌他散播出它种子，原来在一片小小的土地，大概1平方公尺的土地，大概是2片西令的那个面积，哦，1平方公尺的土地上，竟然能够散播出大约3000颗种子。这种不同的仙人掌在一片1平方公尺的土地上，但是这3000多颗的仙人掌，他们怎样能够分享这样有限的空间水分？他们不会自相残杀，他们也没有这个进化论所说的适者生存。原来这些仙人掌他们好像彼此达成协议一样，我们大家长得小粒一点，我们只开出一朵花，一粒仙人掌开一朵花，播一粒种子就可以了，这样他们就能够彼此在有限的空间生存。所以连仙人掌都能够公正的彼此分享空间跟水分。反观人类啊，有时不同种族居住在一起都会互相残杀，但仙人掌不会。所以我们从仙人掌也认识了上帝的公正的这项特质。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上帝的另一项特质，记载在箴言2章6节。箴言2章6节。耶和华赐人智慧，他口所出的话给人知识，使人明辨是非。这谈到耶和华是有智慧的上帝，所以他能够赐人智慧。所以我们谈到万物也彰显了上帝的智慧，包括仙人掌。仙人掌怎样彰显上帝的智慧呢？原来仙人掌埋在土地或者沙漠中的种子是会衡量雨量，当在沙漠地带下雨的时候，假如雨量没有达到半寸以上，这个种子是不会萌芽，不会发芽，它季节发芽。假如雨量很少，或者水是流过，这种子啊感觉到它会发芽，必须雨量超过至少半寸，这个种子才会开始长芽。因为种子知道只是少少的雨量或者只是雨水流过它就长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干旱 他还没有长出牙就死掉了。也介绍会很多，很干旱，阳光很强烈。但是假如雨量超过半寸的话，那么这个沙漠就会储藏足够的雨水在沙漠底层，那么它种子就能够长出很长的根。即使过后太阳很晒，没有下雨，然而它还是能够从沙漠底层得到水分，然后它能够萌芽长大。所以仙人掌有这种智慧的本能，知道雨量有多少，并且能够衡量雨是从水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还是只是从下面流过罢了。若雨水是从下面流过，它也不会发芽。所以是谁把这种智慧放在仙人掌的种子里面？当然是那位创造它的创造主，给仙人掌这种本能的智慧。好，我们从仙人掌认识了上帝的智慧，现在我们去认识上帝一个最显著的特质，记载在真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我们一起读出这个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还没有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对呀，圣经谈到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因此他所创造万物自然而然也会显出他的这项特质，包括仙人掌。对呀，想象一下，假如你要送给你心爱的人一份礼物，送给最敬爱的人一份礼物，你说什么礼物最能够彰显你的对他的爱？你没想过送他怎样一份礼物来表达你对他的爱？莫过也就是一朵鲜花，一束鲜花，对吗？所以有句歌词这样唱着说：“送你花一朵，爱你爱多。”而且上帝也一样，他使到这个贫乏的沙漠也能够有鲜花去点缀，就是仙人掌也会开花。不要看仙人掌这样丑啊，它开出花很美丽的。我们看看仙人掌的花好吗？看看接下来几个仙人掌的花啊，这就是仙人掌的花。还有吗？啊，还有吗？这些都是在沙漠地带你可以看见的仙人掌的花。所以我们从仙人掌的花就能够认识上帝的爱。而且上帝送给我们的花不是一朵，他送给我们的花千千万万朵。你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有几多？多到不能再多。对，对吧？鲜花能够彰显上帝对人类的爱，所以改天你要送你心爱的人一份礼物，就送他花一朵，好吗？好，这就是上帝所创造万物能够彰显上帝各项特质，甚至一种仙人掌，我们就够震慑上帝是有力量的，上帝是公正的，我们也认识他有丰富的智慧，以及上帝蛮有爱心，上帝就是爱。对，所以我们细细观察万物，不但能够认识上帝各项特质，其实塑造万物也给人重要的一些启示。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论及这一点，在约伯记十二章七到十节，约伯记十二章七到十节，可是请你问问家畜，家畜必指教你，问问天上的飞鸟， 飞鸟必告诉你，女子管观察大地，大地必指教你，只管细看海中鱼，鱼必指示你。在这一切当中，谁不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呢？对了，请留意耶伯告诉我们，万物能够给人类很多重要的启发。例如古代的大卫王，他观察上帝所造万物，就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原来人是那样的渺小，并且看出上帝所造的万物是那么奇妙可畏。而在圣经的箴言六章六到十一节也记载，所罗门他观察蚂蚁，从蚂蚁中写到人类应该像蚂蚁一样勤奋工作。很多人也许坐过子弹火车，马来西亚还没有，正在要建造。如果你去中国去日本，能够坐到这子弹火车，人类讲发明这子弹火车，就通过观察一种飞鸟，那这种飞鸟可以以很高的速度从天上飞下来去海中觅食，所以他们从这飞鸟的构造就发明出了子弹火车。对，所以受造万物让我们学到很多重要知识，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知识就是耶和华上帝是全能的，是全智的，是充满爱心的，而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他所赐的。对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让圣经来回答。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创世以来，上帝那些看不见的特质，就是他的永恒力量和神性，都已清楚可见，从他所造的东西就能看出来，所以他们设在没有借口。对了，我们可以说人设在没有借口否认这些事实，是在不该拒绝承认有一个造物主，跟拒绝崇拜他。那么假如你也欣赏上帝所造的万物的奇妙，你会怎样表达你的感觉？对了，你无疑会像圣经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所说的，我们会将荣耀归给这位造物主。我们读出这个最后经文，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你配得荣耀尊崇力量，因为你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旨意才能存在，才被创造。对了，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他，我们应该赞美他。例如在聚会里面，通过评论赞美他，通过唱诗赞美他。在外面，我们可以向人传道，向人传讲上帝的各项恩德、各项创造的伟迹，而赞美他。对了，连不懂说话的天体、受造物都能够默默的赞美上帝，那么我们有口能言的人就更应该这样做。而在圣经里也记载了许多关于上帝他的旨意，以及他的要我们怎样行事为人，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所以我们除了观赏上帝所创造万物得到知识，我们也能够通过阅读圣经而更深一层去认识上帝，跟他缔结一个友谊，好的友谊。而在圣经里，上帝应许他会赐予他的仆人、崇拜他的人永生的希望。所以假如我们跟上帝缔结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有永生希望，那么我们就能够永永远远欣赏上帝奇妙的手